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五集，深夜遇险。几个人轮流交代完毕，战战兢兢地看着唐范他们，一副等候发落、可怜巴巴的神情。当然，刘掌柜等人更多的是看着三个锦衣卫。随总旗还有什么要问的？锦衣卫总旗薄唇冷冷一掀， 把他们都带回去，仔细审问。 后面二人应诺，上前压人。刘掌柜等人连忙求饶，却又不敢反抗。看着三人被押出去，唐范道： 隋大人，当务之急是将那个林朝东找回来问话才是，回春堂这里留人看守便是了，何必将人抓走？小本经营也不容易。 锦衣卫奉旨办案，无需向顺天府解释，唐大人若也想到北镇府司走一遭的话，自然欢迎。 唐范不知该说什么，面对这等不讲情面之人，他也有些无可奈何。隋大人，我并无恶意，何必咄咄逼人？此番案件若锦衣卫愿意和顺天府合作，对双方来说都有好处。 若不是顺天府无能，何至于草草结案，又被西厂抓住了把柄，重新翻了出来？无非是你们潘大人不想得罪武安侯，又怕陛下追责，所以才想出这等左右逢源的馊主意罢了。如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，可别最后反而搬起石头凿了自己的脚。 作为馊主意的始作俑者，唐范倒没觉得脸红，事情再来一次他还是会这么做的。但唐范没想到对方竟能一眼就看出其中关键，难怪这位锦衣卫总旗从一开始就对他冷言冷语，没什么好生气，原来早就将他归入无能之列了。唐范涵养绝佳，被对方一通讥讽，神情语调还能温和如常。事已至此，隋总旗便是再生气也改变不了事实。如今西厂在一旁虎视眈眈，东厂又跟锦衣卫不对付，刑部与大理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只有锦衣卫和顺天府是真正希望案子能够水落石出的。所以合则百利而无一害， 就算没有顺天府，锦衣卫也照样能够查出真相。 眼见他转身就要走，唐范连忙道：那隋总旗能否让我看一看郑成的尸体？潘斌这个顺天府尹当的实在是不靠谱，当时唐范跟武安侯要尸体，武安侯不给，潘斌也不敢要，结果现在皇帝终止一下，郑成的尸体直接就被锦衣卫给带走了，顺天府晚了一步，连根毛都没摸着。随州脚步一顿，丢下两个冷冰冰的字： 没门。 唐范顿时无语，瞧瞧锦衣卫的大爷们就是这么拽。再对比自己那个师兄兼上司，唐范实在是无话可说。唉，都是出来混的，怎么待遇差别就这么大呢？北京乃天下之都，但凡有点见识有点条件的人都削尖了脑袋想往京城挤，即便是当官，许多人也宁愿当七品的京官，而不愿意当六品的地方官。天子居所，皇城所在，单单是这八个字就有着无穷的魅力。然而好处还不仅是这么多，对饕客而言，住在京城就意味着可以吃遍天下美食，江南的精致，北方的豪迈，一众风味尽收眼底。就如现在仙客楼里，一名食客瞅着自己筷子上夹着的水晶肚， 惆怅叹气道：“ 啊，只怕我离开京城后，就再难吃到如此美味了。” 坐在他对面的人道：“子明兄正当壮年，何必发此慨叹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三年之后京城再见，子明兄定能金榜题名。”吉敏摇摇头：“ 三年又三年，人生短短数十载光阴，能有几个三年？润清啊，老实说，我可真是羡慕你，少年得意，如今二十出头，就已经是从六品京官。莫说比起我这等落榜失意之人，就是比起那些同科，你也是佼佼者。” 官职好不好，官位高不高，对于唐范来说，只在于能为国家百姓做的事情是不是更多。但这种话当着吉敏的面说出来，却未免有风凉话的嫌疑。所以唐范并不接茬，只给他倒酒。子明兄此番回去，山高水远，只怕还要等到三年之后才能相见。这顿饭就当是我为你送行，望你莫要嫌弃。三年前，唐范与吉敏一并进京赶考，因性情相投而结为好友。吉敏才情不俗，当时也是登科热门人选，没想到却名落孙山，出人意料。吉敏心有不甘，三年之后今年又逢科举，他自然要卷土重来。谁知道两个月前放榜，新科进士中又无吉敏名单，这一下打击不小，所以在仙客楼里他才会如此失态。带着七分醉意，吉敏抬起头，只见灯影之下烛光摇曳，映得唐范面容如照珠玉之辉，笔墨难描。他不由得伸出手去，紧紧握住唐范的手：“ 润清啊，自我落榜之后，那些原先上了榜又与我交好的人，莫不对我退避三舍，唯独你还肯对我温言安慰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，这份情谊我吉子明永生难忘。”“ 子明兄，你冤枉于乔兄和季之兄他们了，他们曾邀请过你赴宴，你没有去，他们担心你误会，所以才会不再叫你。”吉敏挥挥手：“ 润清，你就不必给他们说好话了，我明白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我以年过而立，就已赴京三次，却一次未中。想我吉子明少小读书，也算乡中有名，没想到现在却落得如此田地，家中老母殷殷期待，让我如何有脸回去，如何？” 话未说完，他一头栽倒在桌面上。唐范喊来酒楼伙计，将吉敏扶到二楼客房安歇。吉敏明日就要启程返乡，两人本是说好今晚抵足而眠，秉烛夜谈，现在吉敏醉倒，当然就没法再聊天了。安置好吉敏，唐范又了无睡意，就走出酒楼，沿着街道慢慢散起步来。此时天色已晚，虽还不到夜静时分，不过路上行人已经稀少得很了。白日里路人如织的京城，如今倒显露出几分黑夜的寂寥。一些胡同里的妓馆酒楼彻夜未休，倒是方便了像郑城那样喜爱游乐的纨绔子弟。但寻常百姓人家大都已经熄灯睡觉了。附近几条胡同深处，灯笼摇曳，隐隐传来娇声笑语，声音入耳，唐范没有露出什么旖旎暧昧的神情，反倒想起了武安侯府那桩案子。原本那桩案子虽然有些曲折，但在唐范看来，想要破案却并不太难。谁知道潘大人太过怕事， 平白耽误了不少时间功夫。现在尸体被锦衣卫带走不说，说不定都开始腐烂了。这边药丸一事又找不到林朝东，虽说唐范已经遣了顺天府的差役前往河南卫辉府，不过他隐隐有种预感，十有八九应该是找不到人的。这其中的一波三折实在是令人无语，什么案子一旦牵扯上权贵，立马就复杂起来。他抿了抿唇，抛开混乱的心绪，回过神来，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抄了近路。这里也是自己白天常走的路，但此时四下寂静无声，灯火全无，连月光也被云层重重遮掩起来，一片漆黑，脚下却有些崎岖不平。所幸远处隐隐透着几许微凉，想是还有人家晚睡的，未曾熄灯，不至于让人伸手不见五指，仿佛堕入无边黑暗世界。虽然远处有微弱光亮，但近处仍然很难认路，尤其是周遭冷冷清清，连一丁点声响都没有，反倒衬得远远传来的狗吠之声是那样的不真实。唐范冷不防踢到一块石头，踉跄了一下，赶紧扶住旁边的矮墙，稳住身形，下意识地低头去看脚下。脖颈处却忽然传来一股悠悠冷意，就像有人对着他吹气，皮肤上霎时泛出点点疙瘩。他打了个机灵，扭头去看，却见一道白影朝自己扑了过来。唐范完全来不及反应，整个身体就被那道白影给压在了砖墙上。下一刻，他的脖子被紧紧扼住。人的预感玄之又玄，笔墨难描。就在刚刚，唐范还觉得浑身不自在，结果马上验证了他的预感，危险即刻来临。而且从脖子上的力道来看，对方这是要置自己于死地。他睁大了眼睛，却只见眼前白蒙蒙的一片身影，虽然近在咫尺，却连对方长什么样都看不到，因为那张脸上还戴着一个白色的面具。随着脖子上传来剧痛，耳边也响起如泣如诉悠悠怨怨的声音，断断续续，好似有人在叫魂，却模糊不清，隐约只能听出冤魂神狐一类的话。唐范自小读圣贤书，对鬼神之说敬而远之，此情此景只能让他在心头浮现出四个字：装神弄鬼。不管对方是真鬼还是假鬼，他有备而来，力大无穷。唐范却是突然遇袭，猝不及防，很快就被卡得呼吸不能。短短几息之间，挣扎无果，反而有翻白眼昏迷过去的趋势了。就在这时，刀剑出鞘之声破空而来，唐范脖颈上的压力随之一轻，他一手扶墙，一手抚上刚才被勒住的伤处，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。那头的白影飘飘忽忽，却直接跟一道黑影子打了起来。有人抓住唐范的手臂，将他拉了起来。 唐大人嘴皮子利索得很，何以伸手却这般不堪呢？ 唐范抬眼仔细一看，哟，还是熟人，可不正是前两日在回春堂见过面的锦衣卫北镇府司总旗随州吗？随州的语气就像他的人，冷冰冰的，没什么感情，但唐范还是可以从这句冰冷的话里听出一丝嘲讽，不由苦笑。随州跟他之所以不对付，倒不全因为这次武安侯府的事情。锦衣卫对顺天府向来看不大顺眼，这段历史还得追溯到锦衣卫的职能上去。总之，恩怨由来已久，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当下，唐范咳嗽了好几声，也没空跟他辩驳， 嘶哑着声音问。 他是何人？为何袭击于我？隋大人又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 不过是妖狐案余孽，装神弄鬼之辈罢了。 说话之间，那个白衣人已经被随州手下的一个锦衣卫擒住，连带脸上那个白色的面具也被抄下，露出下面一张平凡无奇又神色慌乱的脸。有了灯笼照明，唐范注意到那个白色面具上眉心位置画着一朵浅浅的莲花。 白莲教， 他愣了一下，结合随州刚才说的话很快就反应过来。 难不成两年前的妖狐案竟跟白莲教有关？ 唐大人也见过白莲教的徽文？ 是，我少年游学时曾路过秦州，正好遇到那里的官府抓获一个白莲教徒，他身上的徽文正与这个面具上的相仿。不过这白莲教徒为何会袭击我？ 随州没有说话，倒是他旁边提着灯笼的那名锦衣卫道： 自妖狐案后，妖道李子龙余孽四处作祟，近来四处找读书人下手，企图以趁言造谣作乱，不难李子龙的后尘。上一个月有一个落榜举子，正是醉酒之后走了夜路，被这伙人弄得差点没了小命。兴许是唐大人没穿官服，是以成为他们下手的对象，以后这么晚还是不要出来了。 唐范朝他笑了笑， 多谢告知。 他被掐住喉咙的时间虽然短，但因为对方用力过度，现在喉咙正火辣辣的疼，说话也困难得很。随州见他无事，招呼手下将那个白莲教徒带上，转身便要走。唐范不顾喉咙疼痛，连忙叫住他： 随同其留步。 随州冷冷回顾： 唐大人不去养伤还有何事？ 武安侯府命案，何则双礼，还请随总其再考虑一下。 礼在何处？ 随州不为所动。 北镇府司有郑成尸身，而我则知道郑成死前所服的那些药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 随州终于转过身： 药丸里头所配的药物确实与扶阳春这张方子有所出入，我已找到高人，将药丸所配药材还原出来，这里头大有蹊跷，如果随总其有意合作，我愿如实相告。 随州盯着他看了片刻，终于道： 明日我去找你。 眼看合作有望，唐范终于松了口气： 明日休母，你到我家来吧，城北定府大街柳叶胡同里的第一家。 随州略一点头，转身便走，当真是惜字如金，半句废话也不肯多说。看着几人隐入黑暗中的背影，唐范摇摇头，摸着喉咙苦笑着想： 也不知道明日还能不能说话。 仿佛为了印证他的担忧，翌日起来，唐范的喉咙疼得比昨日还厉害。对着铜镜照了照，似乎还能瞧见脖子上的青紫掐痕，一按就疼得很。因为约了随州，唐范就没有出门买药，只是自己煮了点小米粥，就着家乡姐姐寄来的腌菜吃，倒是清脆爽口。唐范在京城当官之后，就在定府大街租了这栋独门独户的小院子。这宅子原先是隔壁李家的，李家祖上为患，买下了柳叶胡同的大宅子。结果后来据说其中一个院子曾经有个李家的侍妾上吊死了，主人家觉得不吉利，就砌墙将这个院子分隔开来， 改成小宅子，单独出租。因为是凶宅，又不宽敞，所以价格还算便宜，就被唐范租了下来。都说京城居大不易，定府大街地段好，住的多数都是权贵显宦，宅子当然也就更贵。要不是有这段前因，唐范只怕也租不起。不过他在这里住了两年有余，也没遇过什么诡异古怪的事情，无非是里头白天光线不够通透，显得有点阴森罢了。以讹传讹，就成了凶宅，结果倒便宜了唐范。隔壁李家这一代的男主人在外地经商，家眷却没有跟着过去，一家老老小小都还在。两年下来，跟唐范关系也不错，彼此时有往来，